夜剩明天，对不起，赚钱真不客气，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老车推车啊，下集，我是赫尔， 我是洪超， 哎，大家好，我老车， 哎，主角， 老车说了， 对， 这个那个德国原产蔚蓝啊， 对， 简称夺原位是吧？ 对，昨天是我们老车推车的上集。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德粉眼中的三剑客当中老车最看好的这个剑客蔚蓝、今天我们聊另外两个剑客，一个是夏朗，还有一个是进口 T 管。 对，今天呢说剩下的这两台车，蔚蓝和 T 管， 夏朗跟 T 管、 对，夏朗和 T 管。 我插一句行吗？ 那您说 为什么你把这个车型锁在了进口大众车型上 啊？因为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不太爱他们了虽然也叫大众，但我真的不太爱他们了。 你是喜欢德国原产的这些？ 那肯定啊，我不是也跟你说过这样的。 我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老车绝对是这个在他买车的预算当中涨了、你知道吧？你看他选这几辆车， 你是投什么那个 车？这跟第一期的老车推车这价格可里外里差了能有小十万呢。 原来推荐的车型清一色的。怎么算上优惠二十多万也 OK？ 对，你看这 家伙，这优惠完了都得30万， 对，35万左右，这真的是、来吧，我们来看吧。 那好吧，跟大家说说，先说这个夏朗啊。夏朗呢，目前它的一个指导价呢是252,800到352,800，因为这个车分了也是分好几版、有五座的，有七座的，发动机呢也是有一个 1.4T 跟 2.0T。 嗯，但当然这个车也是有终端优惠的哈、大概有个5到6万的优惠。 对对对，目前北京市场是这样的存在一个优惠。这个车呢，其实我也是给它有个小标题，这个是目前 PQ46 平台下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这台夏朗。因为它已经有8年，是它问世至今有8年没有换代了。 对啊， 我能说说 你说 个人的小见解吗？我挺喜欢这台蔚蓝的内饰的， 夏朗 不是夏朗的内饰的。 你们是有多爱蔚蓝，永远想着蔚蓝 是这样。 你竟然会喜欢这个夏朗的内饰？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PQ46 平台下面的这个内饰跟现在我们看熟知的 MQB 平台，比如我们之前国产的那几款车我们都聊过了，它还是有一些 不一 样的东西在里面的。虽然可能你方向盘似曾相识都一样的，都能长得那样，但是中控啊还有最其他东西它真的还是不一样。 而且好像现在的夏朗呢屏幕虽然不大，但是应用的系统是最新的。 对，它搭载了那个比较新的那个，但是里头有些功能它不能实现，因为在毕竟是在那个老的平台上面， 没升级呢。 对， 然后呢它整个内饰的圆润的设计又和正好和夏朗的外观的这个圆润的设计对应， 它就相对来说比较对称，就是比较是这种传统式家族式的一个设计。 对对对对，我还是说我就是把它列为备选车型当中，我肯定看中它的几个优点嘛。第一个它有七座版，第二个它这个对开门的侧滑门，就不叫对开门，侧滑门， 电滑门， 电动的，它是不需要占用更多空间的，因为它是侧滑门，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方便。 你要是换这车，我一定送你一样东西。 什么？ 就是一个贴纸，电的变 动啊、就是请勿手拽、那个、 电的变拉，拉了打手，打不着就砍。 可以可以， 因为我上次啊，我就网约车正好来了一辆电动的 GL8， 然后我看上面写着电动门勿动，然后我站那半天，然后那司机可能以为我怎么了，后来问我说我坐车，我等你开门呢，我说我不敢拉，我怕给你弄坏了，说哎呦，哎这扯不扯？ 确实，这个电动侧滑门在这个 MPV 上面放在上面，还真的挺有范儿，确实有这范儿。你像 GL8 是这样，但是奥德赛就不是，奥德赛它是两边就是正常那种开门。 这接你们家闺女， 对、啊， 一到路边，姑娘不要用手，爸爸来开门，开了进来，来，我们家公主请进，别动啊，我来关门。刚刚 对，就他确实有这个感觉在里边。再一个呢，这个车这就司机，这个车呢，它的一些配置还挺厚道。你比如说这个后排隐私玻璃啊，还有的一个，它没有用这个 LED 的大灯，它用的还是那个氙灯。 但是日间行车灯它是那种 LED 的，我觉得氙灯在这个夏朗上已经足够了，因为大众这个氙灯还是质量还是挺过硬的。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一个空间，因为这车既然定位到了 MPV 上面，那么实用性肯定是它的一大突出优点。 嗯， 车老师， 嗯， 若你选的话，你选几座的呢？ 这确实是个纠结的问题，我马上就要转入到为什么就是现在还在纠结当中。这台车刚才说了有六座版和七座版， 嗯， 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七座以下车型是6年免检的，就新车。那么七座含七座以上的车型是2年一检。就是每2年我要去上一次线。 按我对车老师理解，我觉得他肯定选六座不选七座。 但是选六座有这样一个问题，它的布局是2+2+2， 第三排不太容易 放。第二排只有2个座，是2张独立的座椅。那么也就是说，你第二排只能坐2人。 对， 如果你要5个人出行的话，你那个人就只能其中一个人只能去坐第三排。那么第三排又走长途。长时间坐人，那是一定会不舒服的。 但是你如果是七座的话， 它即便说这台车虽然定位在这个七座 MPV 上面，但它跟 GL8 还不太完全一样。比如说大捷龙，它那么宽敞，就是比较宽敞、比较舒适的一个第三排，还稍微欠缺那么一点，它坐垫相应会薄，不是那么舒适。那么这个六座版本就这个时候就尴尬了。所以说选七座呢，我又面临着这个。2年一验车， 它没有五座， 它没有五座，它是六座跟七座版， 行吧。 然后还有一点我不满意的，这台车因为有了第三排座椅之后呢，它没有备胎，但它用的又不是全尺，这个防爆胎，这个能明白吧？刚才洪城不是说到了吗？我们换胎不容易啊， 加8000块钱换一套 啊，换一套放哪儿啊？放车顶上扛着是吧？ 加8000块钱换一整套， 啊、换那个防爆胎是吧？ 啊， 嗯、好吧。这个是你明年送我的生日礼物， 你先换了车再说。 我就冲着8000块钱，我一定要换。 我说的是送贴纸啊，胎您自己解决。行啊，今天老车推车继续，延续昨天的话题，一个德粉心中的三剑客。那么在三款车当中，我们已经说了2款了，还有一款是哪一款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听老车详细给您来道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欢迎回来，我们聊最后的一剑客进口的 T 管。其实说实话，这三款车可能我更偏向于 T 管一点。 就是 可能 它可能更运动一点。 对，然后在我看来，这个进口的 T 冠的各方就是一台回头率非常高的车，要比你的那个什么夏朗和蔚蓝可能更适合我一点。但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还是啊，先介绍一下价格。T 冠呢，目前的厂商指导价是245800到359800，它也有2个版本，一个是 1.4T 和一个 2.0T， 但是 2.0T 里面它又分了一个高功率和低功率。 对， 它的旗舰车型呢是 R烂版本，也就是359800。 所以你想要选的是哪个版本啊？ 就这旗舰版本。 可以啊，可以啊。 然后呢，这个车在北京目前限时有10000块的优惠，限时啊，这车确实在这三款车当中的优惠幅度是最小的。 对， 嗯， 而且这个空间也是最小的。 对，这个车呢，我们就可以马上联想到上一代的 T 冠，它跟上一代的 T 冠完全不一样。那一代还是那个平台生产的东西，但现在已经又换成平台了。 这个变得更硬朗、阳刚了，感觉。 它为什么我估计啊，赫尔说为什么它能更倾向于这款车呢？就是因为它更紧绷、更有运动感。 对， 哎，更确实，这款车尤其从我觉得从 B 柱往后，一直到它的尾部，整个车身看起来非常的有运动感，就那个。反正就那种感觉吧，可能这个德粉大家都对这款车了解的话，一定能够想象到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车还有几个特点，大轮圈，这款车的轮圈达到了19寸。展厅里我那天看到有一个是选装了一个20寸的轮子，确实非常震撼，因为它就定义，其实这就是一个台城市型的 SUV。 对， 它给你上了个20寸的轮圈，我的天，真的 确实很有那种运动感。 而且这个的那个全液晶的那个仪表盘，它不仅是能显示地图的信息，还有很多的信息 可 以显示， 它可以那种切换。 对， 然后呢，刚才说了，如果要是选 R-Line 版本呢，它跟普通的这个就是进口的 T 冠呢，它在运动套件外观 对肯定还是不一样。 然后就是这个方向盘终于不再雷同了，它用的是这种 R 底部带 R 的那个方向盘。 对对对对， 这个方向盘一下手感呀、造型就完全跟那个 一下就不宝来了， 对对，就不一样了。而且两者传递出这种氛围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战斗范儿。就你握着方向盘就想踩油门， 它那个它那几个踏板也挺漂亮的。 它是选这个车是自 R-Line 是自带那个铝合金运动踏板的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小亮点，就是它配了一个不是那个是 HUD 的抬头显示，在 R-Line 版本上是有这个的。 其实我最喜欢这款车是因为它的一个内饰的空间，虽然它在这三款车当中它内饰空间最小，但是它是一个最灵活的一个组合，就是它任何一个座椅都可以放平，除了驾驶座以外副驾都能放平你知道吗？这个还是挺帅的。 你要干什么？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灵活多变而已。 然后这个车呢，刚才说到了它的一个就是那些那都算优点，要说不足嘛，我认为它的不足可能就是空间上面。刚才虽然说赫说它的空间多变，但是呢它你坐到后排你会明显感觉到，尤其它的后备箱那跟蔚揽确实就差一点、 那肯定是不一样。你这级别不一样，人家是紧凑型的， 对对， 你那两个是旅行车你这怎么比？ 哎，所以说它在空间上面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小纠结。再一个呢，这个车它的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它这个上面这个不是它这个扶手箱这块啊，它这没有锁，就是它减配了那把锁，就是扶手箱上面有把锁，它给减配了。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太应该， 嗯 啊。另外，其他的我倒没有什么，就觉得这车有什么硬伤了啊，就是都挺各方面还可以。然后我还看中了它那个，就是展厅里面它选了一个那个黑色的熏黑轮毂啊，那个也很帅。然后它把卡钳也喷成了红的，这个也问过了，如果你要想要，我们也可以免费给你喷成这样的。嗯，这个还是不错。 我觉得这个相比国内的这个途观来讲， 你说上汽大众那款途观 L， 对它的这个基因肯定是更纯种一点点， 那完全 完 全、完 全是两个概念 的 一个车，所以我还是挺喜欢那个进口 T。 车老师调查过它的那个 天窗漏不漏水是吧？ 这你怎么杯弓蛇影了呢？ 底盘那些摆臂的套件 这款车，这三款车从底盘来讲，我可以跟大家这样简单介绍一下。蔚揽它的底盘的 NVH 做的应该是最好的，它除了用了大面积的护板之外，它的护板材质是那种玻璃纤维起毛材质的。然后它的前面的咱们说的副车架用的是铝合金的，但是前悬的那两个下摆臂并没有用铝合金的。除此对除此之外啊，夏朗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说，夏朗的底盘在用料是最好的，它的前副车架和下摆臂全部是铝合金。 哦，我说当初我们开起来的时候觉得这车， 对，你会明显感觉到用了这个钢跟铝合金之后，大家说哎，这铝合金又贵又 就 不好，那完全不一 样。难怪当初一款 MPV 让我们开的觉得还挺有， 对对对，有那种感、操控感觉在里面，就是就是那句专业术语叫什么，黄下轻一公斤等于减了这个车什么10公斤，大概是这样说的一句话。所以从用料上底盘结构，除此之外啊，这三款车的悬挂系统就是完全一样，就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四连杆， 嗯 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在整个和相比对比国产的车型，它的 差 整个轮下 的 重量还降， 那是差了很多的。大家可以再慢慢的，如果有机会把你的那个车就是国产的跟进口的比一比，那还真是不一样。 行，下一期我们的小视频就让老车给你讲底盘，哪个东西什么色儿的，什么怎么轻，为什么怎么回事啊？ 嗯，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吧，时间关系啊。 嗯， 如果有什么关于这几款车的问题，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向老车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那么明天和后天是两期的试车节目，我们会试什么车呢？敬请期待明天一水老师给你们一一道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时光一生永不悔，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充满青梅，两小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想和你共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共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共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共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 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乘客，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范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